大家好，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又翻嚟录音啦。今日咧，我哋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嘅。今日我哋谈一集谈旅游。 我哋都 你唔好咁曳啊！再玩一次啊！我只猫，我只猫追我斩死你啊！屌你！ 冇啊！我哋都系点讲咧？即系啱啱近排有个 friend。就話想去旅行咁樣，跟住然後咧，佢話啊話你有幾多假？佢話兩三日啦咁樣，咁啊不如去台灣玩三四日，沒收屌都撳喎，啊刪曬啲點，跟住然後咧佢話不如去。 你教書啊你？ 你知我唔係你做 production 嘅時候，啲燈啊，即係啲嘢擺邊度擺邊度，咁你要指俾人睇噶嘛？ 我明白明白。 用咗好耐啦，咁咪爛撚曬都。 唔係，繼續講。 跟住然後啲 friend 話得幾日，咁啊不如去台灣行下咁樣啦。我台灣行下，你邊度未行過啊？佢話都冇噶，去嗰度買下嘢食下嘢，咁香港都有得食啦，係咪？ 我話俾大家聽， 即係講順哥。屌，跟住然後咧話咁你去一去，你諗下機票連住宿加埋飲飲食食，咁三四千蚊都走唔甩啦，係咪？跟住然後你又諗啦，三四千蚊，咁你不如喺香港玩好過啦，即係其實。如果你諗住去郊區嘅，屌你咩香港你咪去摩星嶺咯，即係 摩星嶺好靚 嘅。唔係香港有幾間青年旅社咧，全部都係郊區嘅。係 咩？ 咁摩星嶺啦，這個大網仔嘅、大網仔嘅青少年中心啦、大網仔嗰個 campsite 好靚啊，即係咧起身望出去咧係有一條，即係咧我嗰次啱啱去拍嘢咧，嗰條有一條淺嘅溪。即係一路去連住個海咁樣啦，兩面樹咁樣咯，即係你去郊外都不過係咁嘅啫。咁然後好開闊，你一望出去全部就對住個海㗎啦。即係雖然間屋就唔係好有 style 咩木屋啊咁樣，喂，但 OK 啦、即係你可以打邊，你可以喺野外自己煮嘢食 whatever， 你中意點都得啦。咁如果你想要買嘢 shopping 啊，屌你咪 call 下的士去翻銅鑼灣咯，買完嘢之後 call 翻下的士翻嚟都唔使兩嚿水。 啱 啊，係咯，即係有時候我就覺得。 唔係有啲人係唔知點解係要話俾人聽我出個國咁樣。 即係嗱，有啲佢話，算啦，香港好煩嘅，又要開電，即係有啲人打電話識咗。 你識撚咗佢啦，你出門啊嘛，你話俾人聽去旅行，你咪識。 即係識電話，唔好帶電腦，最緊要成身銀紙。然後咧，喺香港，如果你中意去郊外嘅，其實咧，你知唔知啊？好多日本人啊，特登咧搭飛機過嚟香港行山嘅。係 咩？ 你知唔知香港行山有咩好處啊？ 唔知啊。 景觀變化多。路咧唔陡峭，易行近市區。 啊，咁呢幾樣嘢係真喎！我話俾大家聽，入邊咧阿狗婆咧就去過日本好多次，咁有啲時間咧就你浸撚曳啊細路，咁咧就去日本啲郊區。我話俾你聽，日本本收啊！日本啲郊區咧離市區真係好撚遠。你去日本行山咧，分分鐘有一樣嘢係咩咧？冇命，因為日本行山咧有一樣好得意啊！咁咧話説咧，當年咧就去呢個叫做青森種蘋果好出名嘅地方。咁我話俾大家聽，青森咧真係一個爛郊區，郊區周地農地。你去行山咧，即係上山諗住行下，啲人叫你唔好去，隻狗交叉交叉。點解咧？ 打咩？ 嚇？ 打咩？ 打咩？因為有熊啊！即係佢上邊嗰個山嗰度係有熊人啊，即係黑熊啊！同埋係好危險啊！佢哋話你一上咗去之後咧，英簡單英文啊，你揾唔到路落翻嚟，因為佢啲路唔係人行翻落嚟嗰啲路嚟㗎，即係你好難會落翻嚟。咁所以咧就勸你唔好去，因為啲樹木參天，你根本望唔到周圍嘅即係標記㗎。咁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嗰啲郊區咧真係好撚郊，即係你真係要搭幾個鐘頭火車啊，之後再轉車啊，咁先去到。屌你去到都夜晚啦、啊，大哥，即係你出翻嚟都一日。咁你除非係嗰度扎營嘅啫，同埋嗰度啲風景，講真一句，嗱我自己望風景，我啊不嬲仲好抗拒望風景嘅人嚟噶，我不嬲都好抗拒去周圍去旅行嘅人嚟啊，十單風景九單風景都係咁嘅樣噶啦，你話靚狗仔溝夠靚啦，狗仔溝靚撚到假嘅咁添。 不過真係好危險啊！我嗰時候去雲南。即係細個唔識死啊，同埋阿窮爺啊、盤喜啊， 哇！你同嗰班人去啊？ 因為即係十樓啲友仔咧，一齊去，因為去行山咁樣。哇！撲街，嗰個山咧擺到明，即係咧嗰個山咧係話到明有黑熊噶。跟住咧，然後咧嗰啲農民啊，去到嘅時候見到面先講啊，我哋啊平時唔要命啊。去特登去摘啲冬菇，去買俾啲日本仔先行入去嘅啫。平時我哋都唔想去嘅。 屌你，咁你就去咯。 咁我哋就去咯，即係佢。 唔係你哋知唔知道有黑熊嘅先？ 我哋知道，就係、是、覺得佢冇嘢嘅咁樣。 啊， 跟住然後咧，去到夜晚行翻出個山，開始緊張啦。係，即係你阿窮爺咧，就拎住碌竹，唔係拎住碌棍咁撚粗嘅。 有撚用咩？屌！ 冇用啊！你諗下，人哋一拳打過嚟二三百磅。 啱啊！ 你冇嘢， 佢唔使打落嚟啊，因為啲黑熊啲爪咧，佢嗱黑熊殺人咧係用啲爪殺人噶。我唔知道你俾貓歪過未？ 有啊。 貓爪佢已經唔係太鋒利啦，勾住啲肉咧，佢係倒勾噶嘛。你一扯啲肉 成塊飛出嚟， 成塊飛出嚟。黑熊嘅爪就係咁，但係佢比貓爪鋒利同埋深。你一歪到你啲重要嘅器官一歪，連內臟連肉扯埋出嚟，諗都唔使諗啊！你唔係即時死亡，有排勾。 同埋個磅數重 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一拳紅掌係咁先。 係啊係啊。 所以即係細個唔撚識死啦，咁啊大個知道，即係所以而家以前細個仲話翻大陸玩，撲街啲撚樣搭車嘅時候咧，就你知道，因為啲車搭車都十幾個鐘 啊 嘛。如果仔啲朋友入過九寨溝，以前未有飛機， 入 九寨區要十四五個鐘， 十五個鐘頭啊，十五個鐘。 跟住然後咧入條九谷十三彎， 同埋嗰啲撲街車開得好撚快，夜晚黑開車屌你老尾攞，淨係開眼車頭燈，因為嗰個冇燈啊嘛，哇屌你老尾好似～即 係、啊、 真係執隔離飛字咁樣 你咪好似睇阿藤原拓海。 係啊， 係啊， 好撚得人驚啊！ 都唔緊要，屌你尾，跟住中間有啲時間停喺度屙尿啊嘛。 啊， 就屙尿過一刻咋，即刻啲友仔咧肯拎三隻碗笠住咗$100之後，咁樣三隻碗就轉下，就即刻喺度開大檔。咁你細個好奇，你跟住去睇下啦屌好彩嗰時候真係堅持自己唔玩嘅，屌唔係你銀包啲錢即刻唔撚見曬。屌佢唔係真係睇你玩，佢睇等你拎個銀包出嚟，屌攞咗。丢到荒山野岭吹啊！ 报 警一笨，报警一笨，打你落车都未定啊！即系 咁够落山啊！屌你！ 有试过，屌尾嗰时候话啲友仔你知啦，佢哋食三间，即系佢哋咧 contract 咗几间餐厅 啊 嘛。咁然后咧啲友仔咧就去嗰几间度，一定系摆低你嗰几间度食饭嘅，就俾啲狗饭你食。屌尾有条友屙屎屙耐咗。个吹照开， 照开噶。 系啊，跟住然后咧，佢咧，我仲记得咧，佢上车嘅时候系好捻多行李嘅。即系你话，哇，大陆呢个地方真系，嗰时候去就觉得已经系觉得好捻危险啊。但系你嗰时候个 budget 好有限嘛。你细个梗系觉得要去第二啲地方睇下噶啦。 唔系你去第二啲地方，我唔知啲捻嘢有咩心态啊。我嘅心态就系想讲一样嘢，你去第二啲地方都系见识啲衰人嘅啫。香港啲衰人都够多噶啦。 唔系，咁但系调翻转就系、是，喂，如果你话真系想 good service 嘅。如果你去香港同樣使咁多錢咧，一樣係 good service。 啊，唔係啲人成日都覺得要感受下當地嘅風土人情。我想同大家講，呢、這個世界咧，全世界都係閪精嚟嘅。嗱，我去地方去得少，話說阿發明家去嘅地方去得多過我啦。一落機 LA 機場，第一時間俾人搶個手提電話。佢問你啊，佢用英文問你啊，你可唔可以即係借個手提電話我打一打咁樣。咁發明家下意識就唔得啦，因為佢個手提電話掛喺個心口嗰度，個黑鬼一掹，啪一聲就扯撚咗你電話走。報警咩？佢睬你都閪崩，即係你咪報咯，屌你！佢直頭係唔願意同你落口供嘅添。咁咪死啊！第二單，阿一月姐，一月姐屋企好有錢啦，佢當年就去希臘，畢業之後去旅行嘅大學， 好似喺嗰度破處啊，係咪 啊？唔係，佢話。佢去咁多笪地方啊！佢話最好都係香港。佢話點解咧？希臘啲男人好鹹濕。佢話去到邊度咧都問你啊，要唔要 sex， 即係想唔想一齊去做愛啊咁樣。第一，第二樣嘢，周街俾人摸攞油，夜周街俾人非禮。你去報警咩？啲警察睬你閪崩，你噏你嗰套，我噏我嗰套 ，no English， sorry， bye bye 嗰啲。我有個朋友自助旅遊去意大利。一落機冇幾耐，就去意大利嗰個鐘樓叫乜鬼嘢？咩聖馬可教堂啊？係咪聖馬可教堂？唔知乜鬼嘢教堂區啊？夜晚黑兩條友，有個人走埋嚟同佢講：你係咪日本人啊？佢話唔係，我香港人。佢一行到埋嚟，件西裝入邊有把槍，佢唔知真定假 ，gun money。我朋友同佢女朋友一齐去噶嘛，用广东话大声嗌分头走咁样，咁啊劈白两个分头走啦。咁走咗之后见到一警车，佢话个男仔见到先，咁啊跳上个警车度， 咁啊同個警察用英文講，個警察愛理不理，我哋每日都發生，佢講。你去呢咁嘅地方，你都戇撚鳩嘅，屌你老尾！ 不過我覺得咁啊，即係咧，你有時咧，即係你問下啲鬼佬咧嚟到香港咧，佢都覺得 Hong Kong people is so nice 嚇、即係佢都覺得你好好噶。咁調翻轉咧，你其實如果有鬼佬同你傾偈嘅時候咧，你好少話，誒、哎、屌你都戇撚鳩，有時你幫得到都幫啊嘛。 但係喺外國啲鬼佬會話你戇撚鳩啊！ 即係你留意一樣嘢咧，就係、是啊，即係你去到人哋外國嘅時候，你覺得人哋嘅風土人情好咧，你其實要即係你調翻轉諗下咧。其实你对于佢喺佢眼中嘅时候，你系一嚿钱嚟噶嘛？ 诶、咁啊未必个笋哥嗱， 可唔可以拎支牙签咧？ 喂，咁咧话说我去嘅地方咧，都有翻，即系都我行过一啲地方。我话俾你听，鬼佬对捻住中国人啊，唔系咁。我话俾你听，当年我去探我老母，咁我老母系住英国噶，屌你老咩？你叫人帮你，你睬你都戇鳩，啲鬼佬真系睬你戇鳩啊！屌柒你啊！即系佢唔帮你不但止啊，屌你口啊噏嗰啲一定唔系友善说话嚟啊！即肯定唔会同你讲啊你好啊靓仔啊之如此类，屌情已经话你啊话俾你听我屌你个老母咩？即系嗰啲咁嘅，嗰啲我有表情你啊！我去嘅地方讲真一句，即系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啊！巴黎地铁你知唔知最多系咩咧？我谂你都去过啦，巴黎地铁。 咪 撩尾，哇！真系你难顶到，即系你见到香港嘅地铁真系优质啊！即系你去个巴黎地铁站，你都觉得哇有冇搞捻错啊！即系。大陸嗰啲地鐵都叫優質喎，你諗下巴黎地鐵，你真係 係喎，佢哋嗰邊搭啲火車地鐵咧，全部都係咧，即係黑面啊，入到 車廂好舊啊。嗰陣時啊，我去巴黎地鐵啊，嗰位唐人同我講咩咧？有個朋友同我講，小心被人打劫。佢、原來裏邊咧最多人咩咧？老笠。佢因為佢巴黎地鐵咧，就算鎖咗門都好啦，就唔係香港嗰啲落曬閘嗰啲撚樣一樣爬到入去瞓覺啊！屌你老母販毒啊、冧油嗰啲，佢最撚閘就係地鐵站噶啦。即係佢話，如果你夜晚黑咧，就勸你唔好搭啦。即係佢直頭咁講，哇！你唔係話香港搭地鐵24小時嘅，大陸搭地鐵你都唔會驚俾人老笠嘅，大佬。你去旅行咧，一笪地方咧，你發覺咧，嗱，我去地方去好多啊，即係唔係多唔係少啊，嗱，越南。嗰啲 resort hotel 當年同阿超人哥去咧，阿 super 哥，我話俾你聽，你影出嚟梗係靚啦，嗰啲蚊啊帶隻個轟炸機，仲有一樣嘢，嗰啲 resort 酒店冇冷氣喎，屌你老尾，佢真係開，即係我哋嗰陣時咧，跟團之後就甩咗團，咁我搞生意，咁之後就租一間 resort hotel， 嗰陣時係啲法國殖民地式統治嘅酒店嚟嘅，即係嗰啲好似嗰間係法國殖民地當時嘅唔知係嗰啲高官住嘅住所咁，之後而家變咗酒店。咁咧啲酒嗰間酒店咧，我哋租嗰間房咧，同 super 租嗰間房咧就好開揚嘅，對撚住個大泳池。咁咧就啲風咧涼浸浸吹入嚟，夜晚黑咧唔需要開冷氣都好，即係佢話俾我聽唔需要開冷氣咧都可以好涼。我話俾你聽係唔需要開冷氣嘅，啲蚊啊手指尾咁撚粗咧，你瞓唔撚到啊！直頭嗰啲蚊咧一喺你耳仔飛過，唔係咦一聲，哇！屌你老咩，我以為越戰打撚到你啊，大哥！即係你根本瞓唔撚到，啲蚊多撚到你啊！即係你唔撚信不但止啊！屌你開冷氣咩？閂撚曬門開冷氣，啲蚊都可以繼續生存緊。即係呢啲咁嘅地方，屌你老咩，你過去唔撚嚟啊！ 所以你話而家講緊話，即係以前都話。即係去邊度玩去邊度玩，而家即係越大越少周圍去玩。你話你就算話翻大陸咁樣講啊，一年四季，這個兩季秋季，因為春秋兩季加嚟會都壓咗你兩三個月啦。即係嗰啲日子咧，你第一上去係人多車多，主要仲要扒手多。第三你上去叫雞咧，仲撚危險。係咯，即係咧嗰時候咧，嗰啲就係咧嗰啲公安打秋收嗰啲日子嚟噶嘛。你又唔會上去啦。屌新年節日，即係節前節尾嗰啲。仆街上到去嘅時候咧，嗰啲公安又要出商糧噶嘛，又要拎錢翻鄉下，屌你又俾人做，係嘛？即係咧，你其實翻大陸咧，任何事，即係咧，大部分時候咧，你其實咧，即係你除非真係去睇風景，你諗住去食飯食屌屙瞓嘅時候，即係個風險真係好撚高。你諗下，同樣係叫雞，香港而家係做緊300多蚊係嘛？ 300蚊啦。 咁你大陸都係300多蚊啫嘛？ 唔係，但係大陸靚妹咯。如果你想叫靚妹，澳門咯。 系咯，澳门咯、 啊。澳门你1000蚊啫嘛， 即系你其实有时你要将自己的风险系数降低嘅时候系要。 唔系年纪大啦，你受唔到啲风险。嗱，我举一个例子啊，笋哥，你咪去过竹地食鱼生嘅。 吓吓吓！ 你觉得竹地啲嘢好唔好食啊？ 好食啊！ 香港你喺边度？即系你有冇去过啲？我知道你成日去啊吓，去一啲贵嘅地方食日本菜，你觉得味道系咪差唔多？ 唔系啊。 诶、 即系我未食过你成日讲嗰间咩？ 支持宠物。 系咯，我未去过嗰啲，未去过嗰啲嗰啲龟咯。 我明白。嗱，我哋有啲同事咧，就讲翻，就成日话去日本食嘢啊，又呢又路。咁你谂下，佢成几条友去都系使一万蚊、万零蚊咁，可想而知，屌你去边度食嘢？咁咧，啲友仔成日都讲啊，嗱，阿九婆最中意去日本，去捻到唔去？咁咧，佢话日本，佢以前咧去日本就搬咗日本翻嚟噶，而家去日本咧就唔系，屌你老尾！之後就唔去， 搬啲錢過去。 因為咧去日本咧，你發覺香港有好多嘢都可以貼近日本咁快啊！嗱、嗯，自從 I T 有香港屹立咗之後，大 I T 嘅貨品日本有嘅香港一定有。香港試唔啱唔使去日本買、嗯、，Undercover 喺香港開專門店，日本有嘅香港都有，好多嘅日本大牌子 Joyce、Lancaster 你要買到嘅。都喺日本揾到，即係都會，即係你喺香港見到日本都係嗰啲嘢嚟。你要食，你話啊日本好多嘢好食，我想同大家講，你嘥埋機票錢，我介紹幾間真係香港好食嘅日本菜餅，萬灘、支柱松户、金座、仲有一間就係道谷，即係你去呢啲地方食嘢，你慳埋機票錢添啦。全部都是日本頂級的師傅， 係啊，同埋 你喺足地見到的海鮮，兩個鐘頭之後香港見到，因為佢全部是包機運翻嚟噶，即係全部係專機咧，嗰啲運雪嘢嗰啲專機運翻嚟，你足地見到的佢啲買手都是足地買的就只是兩個鐘頭機程或者三個鐘頭機程。咁你喺香港，你喺日本啊，你除非去足地食，跟住你去遠啲嘅日本食都有三個鐘頭車程啦。 即係你講真的，你話如果就係講話個。即如果你話講好食咧，你其實香港使到千零蚊咧，即係呢個價開始講啦嚇。 係， 其實樣樣都好食。 啱啱啱，日本菜做得好出色㗎，香港日本菜。 你喺香港就算食新疆菜啊，呢個即係食新疆菜有咩特色咧？佢入嚟嘅時候咧，咁佢哋會有啲。 喂，香港邊度食新疆菜好食？ 我又唔知喎，我喺深圳食嘅喎。我就唔喺新疆食，但係唔係我就唔喺香港食，但係深圳。佢即係佢一坐低嘅時候，咁佢會俾兩抽提子你嘅， 係咪呢兩抽？ 兩粒。咁樣咧就即係咁，佢係用新疆提子，你一食就知道㗎啦。係，因為你譬如話，你而家買啲咩加州提啊、澳洲提啊，嗰啲提子咧，全部提子係同一隻色㗎嘛。係 啊 係 啊。 佢新疆提子咧，就算綠色都好咧，都光暗光暗光暗。 誒咁得意啊！ 佢都好靚㗎。 系啊， 系啊，即系特別我仲係即系我去新疆有食過提子啦，即系你去新疆一定會食嘅， 因為全部都係啊嘛。 咁你食到啲味係嗰啲咯，係啊。咁啊，呢個即係其實你要去 fresh food， 即係你要新鮮嘅食物，好嘅 good quality 咧。其實你吸埋機票錢咧，其實你好容易可以試到。 仲有即係你話睇風景，我細個唔識死，咁咧就去大竹。嗰陣時仲使緊代換券， 大竹係大陸嘅， 大陸四川大竹石刻仲使緊代換券嘅時候，即係已經唔係人民幣啦，外匯，即係你遊客入去要換代換券嗰個年代，我話俾你聽，喺四川重慶入去大竹，足足花咗幾十個鐘頭，車啦、路啦、腳啦，即係你真係用腳行入去睇嗰啲風景，屌你老味，你不如買一張嗰啲咩 NHK 電視台介紹嗰啲咩大竹石刻，仲好睇。屌你拍得仲仔细，屌你老味落去睇捻完之后行个头都晕，屌你老味你睇嗰少少嘢。 有时你都觉得好奇怪，即系，譬如我去到之前去边度咧？去到即系新疆又系去啲山里边睇啲石窟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喂，第一就系、是、喂，但系嗱，即系大家老老实实，大家都系城市人，又冇乜文化素养嘅， 系， 即系对嗰啲嗰度嘅历史啊、宗教啊、文化啊、背景啊，全部都唔知 道。 你去到你就系睇人哋石刻好得意，即系你就系望到嗰件公仔，其实对你个意义有几大咧？ 冇噶，冇意义啊！屌， 即系除非你话喂，你系咩咩双石石学位历史学家咁样，喂，其实睇嗰啲嘢先有意思啊嘛。 啱， 即系你话喂，所谓即系点样提供嘅个人嘅文化素养，你要有文化先可以去提高到噶。屌，你原本个底系零。 都是零啊， 零乘一百都是零啊嘛，屌咩乘根本就乘唔大你个基数嘅，即系我就觉得喂，有时你即系嗰啲你都即系大家老实啲，大家个底子都系一个戆鸠仔吓，对呢个世界所有嘅文化文明都唔认识嘅时候，你去睇呢啲嘢根本对你冇帮助嘅，即系最尾然后睇完一日两日，你觉得好闷嘅时候去迪士尼咯。跟住然後去 shopping 咯，去買嘢咯。咁表面如果你回歸到最基本，都係食掉嗰份就不如喺香港。 啱，即係人大咗之後咧，我自己就好中意留喺香港。反而你話去外地，我唔知點解有啲小朋友，尤其大學畢業嗰陣，成日同我講：，哇！我真係想外國啊，見下呢個人生世面，見乜啫？你見來見去都係諗住點俾人呃啫，點俾嗰啲閪佬呃啫？我話俾大家聽， 你有一套鹹戲，你應該睇過鐘愛寶咧。 哦， 鐘愛寶有一套戲咧，佢講佢當年咧係一個即係黃皮膚嘅人啦。佢喺美國地鐵站咧就俾幾個青年人兜搭，咁之後就俾人強姦。 係輪姦。 係輪姦。美國地鐵站輪姦，報埋警都捉唔撚到人。我話俾大家聽，美國即係小弟啊，即係去得少啊。阿發明家講一句，佢話咧阿發明家有呢個綠卡嘅。咁咧，發明家話試過有一次咧，就喺外國一啲親戚度住，隔離屋因為嘈交啊鬧交，咁咧初則口角，繼而咧香港就報警動武啫。美國啊點咧？攞支老虎槍啊，嗰啲散彈槍出嚟亂射啊，即係兩家亂鬥射啊。咁啊出支勞動警察嚟到，警察嚟到都係 settle 咗單嘢算，因為大家都有槍牌啊嘛，叫你唔好射。哇！屌你老尾鬧交啫，唔使有老虎槍啊，大佬。嗯、即系饼淋你，你嗰度 喺美国咧，佢唔会随便起诉你嘅。原因咧，美国法律咧有一个概念叫做三次三局离场。 咩咧？ 三局离场嘅意思咧就系只要你偷嘢偷三次，第三次就打靶。 系。 即系你只要犯法犯三次咧， 系 你就要死噶啦。其实 系。 即系咧头三次我都宽恕，即系宽恕你咁样咯。 系。 系啊，咁所以如果佢即系尽量免得佢，佢唔会帮你留 record 俾佢咯。 哦，咁样嘅。 系啊。 因為那邊即係你諗下嗌交啫，大佬都開老虎槍，即係開啲散彈槍，你狼唔狼啲啊，大哥？不過美國係咁嘅，即係個文化係咁嘅，即係你有槍我有槍冇乜所謂，等於去台灣啫嘛。咁啊，小弟即係有澳門搞生意嘅日子都走過，即係好多次台灣。我去台灣嘅時候，發覺有幾樣嘢好悶。冇嘢賣，你去嗰啲地方落後啲嗰啲仲衰過深圳嗰啲鄉下地方。 但係好中意台灣妹喎，好中意。 台灣妹啊！ 因為台灣妹講嘢咧，即係咧台灣妹比喺香港女仔係嗲 啲，台灣妹 即係 嗲過深圳女仔，亦都嗲嗲過大陸啲女仔。 係係，即係咧係好嗲好温柔啊！ 係台灣妹係咁。 係係。 咁第二樣嘢我話俾你聽，台灣有一樣嘢係咩？雜咯。你如果唔相信嘅，大家去台灣旅行。你去下台灣啲卡拉 OK 啊，即係嗰啲台式卡拉 OK 咧，你夠姜入就得噶啦。 係咪唱福建歌嗰啲啊？ 嚇，係唱閩南話嗰啲啊。咁咧，你如果因為佢通常係咁嘅，用閩南話招呼你，你唔識閩南話，通常掟你走嘅。你如果跟團去叫個導遊帶你，個導遊通常唔會帶噶啦。咁你咧就自己盲目黑漆上去，你唔好講嘢啦。總之就咿咿哦哦咁，你扮日本仔又好，扮咩？不過你冇得扮嘅，因為問你係咁噶啦。嗰陣時我啲台灣老友帶我去，我話俾你聽，去到嗰啲人周身嗰啲槍好似柯基咁，個個有，即係台灣有黑槍，原來好簡單嘅一件事。即係屌你老尾呢啲咁嘅地方你去咯，屌你老尾，真係又集周街打交，屌你老尾！即係佢哋好得意嘅文化就係一陣就同你打交噶啦。即係因為可能受軍訓就得多。我喺逼地鐵嘅時候咧，喺台灣逼嗰啲即係地鐵嘅時候，逼公車嘅時候，哇！我屌你老尾，見人開波真係日日都有喎。即係佢哋打交好平常，唔會話有警察嚟又攔又剩咁打，逼落咁走開。即係真係咁樣喎！哇！屌你老尾，呢地方你點去得落啊，大哥？第二樣嘢，曼谷。我自己去曼谷去撚咗好撚多次嘅真係，曼谷係一笪好靚嘅地方嚟啦。但係一樣嘢衰係咩咧？哇！你個荷包真係要收埋喺個袋底，我話俾你聽。屌你老咩！我喺曼谷俾人打荷包，因為好彩張身份證唔係攝喺度啫，即係你個荷包行一陣就冇撚咗。即係條牛仔褲啊！屌你個恨嗰個皮袋唔係用不鏽鋼做，即係你帶個袋用不鏽鋼做唔撚掂。屌你老尾嗰啲賊匪多撚到啊！真係，即係你個袋係用不鏽鋼做啊，梗係唔撚爛。屌你老尾仲狼過深圳嘅屌！即係呢樣又係衰。即係你話去地方談旅遊，有個網友成日即係問我哋，我大學畢業之後想去即係大陸旅行。去撚咩？你想見識閪人？你去中環啊、旺角啊，屌你深水埗行個圈都幾撚多閪佬你見啦、啊！屌，即係我覺得你話要見識人情世故唔使呢啲嘅。你話出外有冇便宜閪屌咩？溝下女咩？屌你呢個世界冇呢啲筍嘢啊，傻仔！ 同埋講真，你係即係反正都預咗使錢咧、 啊， 你不如上深圳咯。 一 系 咁咯，一系澳門咯， 又唔係使你好多錢啫。你要再要降低埋你個風險係數嘅，咁咪去澳門咯。 係啊，你租間屋澳門冇咁雜啊，周街都屌你去啦！你話仲去嗰啲乜嘢歐洲啊？屌你老母，歐洲最多人做咩咧？搶嘢雞奸啊，強奸！ 所以我而家即係大個咗咧，你話即係話去旅行，我第一個選擇就係、是、喂香港得唔得？ 啱啊！ 即係香港得唔得？如果唔係，澳門得唔得？ 啱。 澳門得唔得？深圳、東莞得唔得？即係咧問完呢三個問題，喂，咁你 by what sense 點解你要過去咁遠，使咁撚多錢先，俾個 vision 先得㗎？ 啱。有啲人就話睇下咩羅恩河美景，我話俾你聽，我有一個老友前幾排即係撞翻佢。咁啊，黑銀行做嘅，嗰個柒頭皮。 萊恩河係咪元朗嗰間餐廳？ 唔係，屌你老尾，走撚咗去呢個荷蘭旅行啊！喺荷蘭嗰度俾人搶撚曬啲行李啊，直頭係搶撚曬你嘅，人哋揸支槍搶撚咗你啊！荷蘭好撚雜啊，大家都知啊，最多係咩咧？荷蘭導遊咯，佢直頭揸支槍指撚住你，乜撚嘢都亂撚曬出嚟。咁我諗你點啊？冇啊，咪揾中國人咯、啊，去到。我又識講廣東話，佢又識講廣東話，佢都唔撚幫我喎。咁我問撚咗好撚多人，反而係個鬼佬點鳩佢去嗰個中國領事館，揾中國領事館帶翻翻嚟香港。佢直頭揸啲槍喺個車站度攞撚曬呢啲嘢啊！你唔通唔俾啊？屌！即係你呢啲地方你去埋我瞓啊！ 所以各位網友嚇、啊，大家如果要諗住有啲錢使下嘅，即係唔係話幫曾蔭權啊？但係大家都係留港消費好過啦。 我話俾大家聽。阿筍哥，我發明家阿一月姐夾埋去嘅地方環繞三個地球兩次啦，真係，即係環繞地球幾轉都離頭。如果你要我選一笪城市安全穩陣，嗱，我舉一個例子啊，你喺一個城市裏面見到有啲人搭公車都瞓覺嘅，我係見到咩咧？香港咯，搭地鐵啲人都係咁瞓嘅，原因反映咩咧？安全咯。你唔喺大陸見人搭車瞓覺，我喺越南啊見人搭巴士，哇隻眼啊，屌你咩燈籠咁撚大啊，驚人搶鳩你嘢啊嘛！我喺英國搭嗰啲 coach， 一上車啊個撚個攬撚住自己袋行李啊，驚咩老笠咯！真係咪講笑啊？落車咩？周圍望驚咩搶嘢咯？即係呢啲地方你去埋我瞓啦屌！ 所以大家留港消費啊 ！OK， 就喺度， 拜拜。